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东长安街东向西方向持续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最后一个星期天了，哎，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总感觉身体困困的，然后精神呢也是懒懒的那种感觉，所以接下来我们换一个音乐哈。哎，这个节奏还比较适合星期天的这个感觉。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打开 FM97.4 收听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这位歌手呢，在很多年前他演唱的一首《姐姐》感动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然后很多人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思念了很多人啊。但是过去了很多年，不知道这些年他在干嘛，总之过了很多年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最近呢也是带来了全新的单曲，会是什么样的风格，大家今天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而且在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会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演唱两首新歌，个人还是挺好奇的哈。所以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彩排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拍了一段30秒的视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右下角有一个 live show， 选择第一个 on air 就可以看到30秒的彩排现场了。17:03，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贾胜强。星期天没那么多忙碌的事情的时候，终于静下来，心静的时刻好像总容易想一些事情，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偶尔有这样的感慨。 不喜欢孤单的生活，也不喜欢两个人难堪淋漓，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想念， 即便再不喜欢，可日子终归还得这样过下去。而生活呢，总是会不经意间的给我们一些盼头。 我终于等到花儿开了，花儿开了，花儿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很多人因为这首歌曲知道了他，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而开始思念很多人。 我的姐姐长着一对可爱的虎牙，大手牵着我 着我长大，我的姐姐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以后找个美丽姑娘一定要像她。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贾盛强的歌声，听一听他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情景，谁又不想要呢？欢迎贾盛强。 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两个人聊天，沉默是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怀念。 关于一个人的歌曲，有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有我总是一个人在习惯一个人。接下来我们跟随贾盛强听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找一个人浪费时间》。欢迎贾盛强。 不喜欢孤单的生活，也不喜欢两个人难堪淋漓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想念。可时间会白痴掉，流泪学会微笑，厌倦了厌倦了就一定要逃掉。沉默是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怀念，可时间会把我忘掉，流泪学会微笑，喜欢的喜欢的不一定要要。 遇见一 非常好听，各位你没有听错啊，我们现场演唱的最近的一首新歌《找一个人浪费时间》，欢迎贾胜强。 哎，大家好，我是小强贾胜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与大家见面聊天，听歌听音乐。 是的，我们的互动平台呢也再度跟大家说一下，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就好。小强，咱们用前面这个话筒跟大家打招呼哈。刚才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小浩这位朋友说，小强小强你是最棒的，五年了终于我们没有白等，一生贾胜强，一世娃娃鱼。为什么是娃娃鱼？ 他们可当时好像是因为 当年的时候声音还比较稚嫩，像童声，所以呢就叫大家觉得像娃娃音、所以呢就可能就这样子的原因，就然后支持我的朋友就叫娃娃鱼了，他们就自己叫这个名字了。 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转音的部分呀、就介于破音之间的那种感觉、非常的难。若干年过去之后这样的一个情况还在，但是你觉得自己声音已经不再是娃娃音的感觉了是吗？ 成熟了很多、成熟了很多。 回到这首歌曲《找一个人浪费时间》，这首歌曲曲调啊曲风它那种平铺直叙的感觉，讲述了很多故事。这首歌的歌词然后词曲都是你自己完成的是吧？ 对，是的。 我觉得一上来的这两句歌词就很抓人，不喜欢孤单的生活，也不喜欢两个人难堪，领略一遍遍一天天一点点的想念，这是真实感受。 对，是真实感受的。不喜欢孤单的生活，但是呢也不太喜欢两个人就相处那种难堪，有些时候也 不一定是爱情，也有些时候也可能是朋友，也可能是家人。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纵使你有很多朋友或者什么，但是有些时候 有些时候你的孤独总有一份孤独是你自己的。 对，因为有的时候那些孤独你自己都不太理解，你很难让别人去可以理解你的孤独。然后这首歌曲的第一个副歌起的时候唱的是，我会带上我所有的钱找一个人去浪费时间。所以这五年你带上你所有的钱找一个人去浪费时间了吗？ 我没有这么浪漫。这歌词很浪漫，生活很残酷，现实很残酷。 回答大家最好奇的问题吧，这五年去哪儿了？ 这五年其实我是因为之前呢，然后后来离开了公司、离开了北京，然后我就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做在北京的时候做音乐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开心了，我就觉得哎，我需要一个更加自然的状态去体验我的生活，这样子呢我可能才能写出一些好的东西。 所以当时离开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才离开的，还是说当时主动觉得说这样的感觉不对了我想走、所以离开？ 就是这样子，是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是感觉蛮浮躁，然后呢、就是也很难静下心来创作写歌。然后我觉得之所以我会去参加比赛或者出道呢，是因为我喜欢音乐，后来觉得好像 不是那么纯粹了。 对对对，所以我就想既然不开心了那我就逃掉，然后我就走掉了，然后就去过自己的生活去了。 当年的那首姐姐是很红的，其实是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因为我很佩服的另外一个音乐人曹芳、他在北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有一段时间也是觉得好像做音乐再激发不起他任何的一个兴趣点了，他就逃离了，把北京的房子都卖掉了，然后就回到了老家，也是隐居了很久的时间。所以这五年的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在消化，通过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来重新找到生活当中的一些新的激情点。 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你都做了哪些事儿啊？ 就是我有去做过有去上过班，也有去 就真正的上班族朝九晚五的那种吗？ 那倒没有、就是有去跟朋友一起做过一些反正是上班工作之类的事情，但是是比较自由的那种。然后还有就有去教学生教音乐，因为我是音乐老师嘛，之前是音乐老师，所以我也有去教学生教一些。 你是教吉他还是教唱歌？ 教吉他、尤克里里、唱歌都教一些。 然后在这个过程， 因为我是音乐老师。 OK， 你教学生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我就是 你是教多大的孩？是教孩子还是教成人？ 就是不会太小，但是也就是也会有成人，就是这样子的。 那是他们点歌然后你来一首歌一首歌的教，还是会有一个系统的训练什么？ 我会就是说总结我总结一个比较我自己觉得是我走过的，就是说我经验，我会就是把这些经验呢就是告诉他们，但是我又不会去束缚他们自己的一些个性。我很尊重我的每一个学生，我都希望他们有一个自己的个性， 有一个张扬的个性和一个艺术感觉，这是我不会去干涉他们的。 哎，那像我这样唱歌不就很一般的人，想要跟这个贾老师学习的话，是可以有机会学到的吗？ 我是觉得老师你很谦虚，老师你唱歌肯定很好听。 你是挑学生有门槛吗？还是都可以？ 嗯， 还是未来会在这个微博上开这个什么教学课？ 哎，你这么一说，那我还真的 是吧， 有机会可以去这么尝试一下。 好的，这是刚才大概讲了一下，之所以离开是因为觉得找不到一个新的兴趣点了。那这次回归肯定是有很多的话想要说，有很多的歌想要跟大家分享。接下来我们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也挺有意思的。离开了五年，回来之后仍是少年，这是你的一个真实的想法是吧？ 是的， 就上了年纪人都会这样说，哎，回来以后我还是少年。 只要我回来，我还是少年。 这首歌曲呢，也是新歌，目前都还没有正式的发表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听到也是一个像 demo 版本的一首歌曲。 对， 好，我们听听看《仍是少年》。 是的，民谣最好是 demo 嘛。 说过的那些话都会实现，不管多遥远，我都会看见。不在意的时间在一瞬间，成长是否总是很难？喜欢的不喜欢我都会遇见，曾经以为相遇后就是永远。路过的那些人他早已走散，我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说过那些话都不一定对。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寂寞时候也需要人陪。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小时候的梦那么美。都会实现，不管多遥远我都会看见。不在意的时间在一瞬间，成长是否总是很难？喜欢的不喜欢我都会遇见，曾经以为相爱后就是永远。路过的那些人他早已走散，你若归来仍是少年。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什么是叫事与愿违。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岁月的路不能迂回。要长大一岁才能体会，放下也是你一种美。天灰灰会不会忘了我是谁？天灰灰会不会忘了我的美？ 这么动情的现场演唱你怎么可以错过？再度的提醒大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贾声强在我们节目今天的前一个小时过程当中所有的演唱的这样的一个画面，也是我们的互动平台啊，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随时等待着大家提问呀，说你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感受。刚才我们听到的仍是少年这首歌曲呢，是未来可以听到的一首新歌，目前听到的是一个 demo 的版本，我相信未来版本跟这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这个 demo 的版本我觉得格外的动人。哎， 民谣最好是 demo 是吧？你也这样觉得？ 嗯， 但是这首歌曲我看你很多歌曲都是跟这个成长有关。 嗯，好像是成长和生活， 然后小时候的梦那么美，然后整体的感觉也是寂寞偏重一点，灰色调，这样这是你自己个人喜欢的一个感觉吗？ 其实我就是记录我自己的生活，然后呢可能 可能我在艺术创作上我可能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但是其实我在生活中呢还是蛮积极，只是我在艺术创作的时候，我因为有些时候我觉得艺术创作这个过程有些时候其实是一个煎熬或者就是一个居角要沉寂的过程，这是一个需要自己去面对的一个孤独的过程。 哎，这是我很羡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那种灰色的、黑色的，甚至是那种非常残忍的时刻，那样的时刻你自己不愿意面对，有的时候你就是往里面堆积堆积堆积，你去找一个出口也好，或者有些人就干脆找不到出口。对于像你这样会写歌音乐人而言，他就可以把这样的一面释放出来。 对，老师你太懂了，你真的太懂了。 释放出来以后，它就有一个出口，可以让很多人找到一个共鸣。那对于听歌的人而言，它其实也是一个释放的一个方式。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像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我不是很喜欢听祝你生日快乐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最好能有首生日歌，这首歌曲还挺契合的。 对，没错， 长大一岁才能体会，长大一岁才能体会。 是的， 这是你在过生日的前夕写的吗？还是 这其实这里边它有一部分是我之前写的，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后来通过一段时间我再整理再写的。其实长大一岁呢，这个感觉确实是我在就过生日的那段时间，就是年华渐长嘛，然后有所感想，然后就再回头看一看以前啊，原来说过的话好像也不那么对。 哦，你写歌是这样的方式，就是可以拼接起来的，不一定非得是当下的这个最新的感受。 对 对，可能一首歌可能我会写很久。就有可能像这首歌我就写了很久，然后我就写了很久了以后，我就觉得哎，这可能就是一个我想要表达的东西了。 当中有一句歌词，成长是否很难，我也想问你， 成长是否总是很难。总是很难，我觉得好像真的是蛮难。 歌曲最后加了一段童谣。 算是童谣了。 那个童谣是你小时候会哼唱的。 但是那个是我自己写的。 你自己写的一个童谣。 是我自己写的，算童谣。 哦，很好听，能再把那个最后的那个童谣唱给大家听一下吗？我们再感受一下哈。 天灰灰灰不灰，忘了我是谁。天灰灰灰不灰，忘了我的美。Double。天灰灰灰不灰，忘了我是谁。天灰灰灰不灰，忘了我的美。是这一段吗？ 那个童谣吧，我觉得看怎么理解它，其实算是你可以一种理解是好像经历了一些艰难之后，然后你想逃避，逃避的时候你会选择唱童谣，好像回到小的时候一个安全屋当中去治愈自己。还有一个就是那世上如此艰难，那每天要面对这么多的事情，但其实你也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你在唱一个童谣的时候你的心态切换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是吧，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仍是少年，很期待它最终的一个成品是什么样的。 OK， 今天节目当中会带来很多好听的作品，现在呢还剩下2分钟左右的时间，那我们还是聊一聊这个贾樟强这些年的故事吧。一个95后男孩的梦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说，小强加油，我喜欢你5年了，你一生贾樟强，我一生娃娃鱼，北京嘟嘟。哎，就很多粉丝是在等待着你啊。 特别感谢他们，有的时候觉得挺感动的，就是像我们这样子很普通的人，但是有这么多人来支持你，其实是非常非常荣幸。就是这是感觉，就是说你可能在向天借500年，你都不一定能有这种机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特别感激他们对我的支持，也特别感激那些觉得我的音乐感动到他的人，因为我觉得这全都是大家给予的。 我和小强在上节目之前，我有问他说，他歌曲都是自己词曲创作嘛，是所有都是得自己经历过的，还是说有一些是可以假想自己在某一种环境当中、某一种情境当中，然后写出来一首歌曲？他说，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真实经历过的。 可以，对对，是的。 所以这5年的时间，是你一定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你把这些东西消化之后，你才能够唱出来，不然你不相信自己唱的内容。 是的，是的，是的。一定是我的生活。 淋雨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想念。可时间会白痴掉，流泪学会微笑，厌倦了，厌倦了就一定要逃掉。

这里是九七四 Live 秀，我们先念一下大家留言哈。蓝胖子这位朋友说，听到一个人浪费时间，才发现真的过了五年，真好。贾生强回来了。一个95后男孩的梦说，想听姐姐听一次哭一次，那你最好准备好纸巾啊，今天可能还会让你哭。还有很多，哎，善卡卡这位朋友说呢，五年的时间初心不变，这一次重新出发，扬帆起航，娃娃鱼一直都在，很多朋友都在等待和送去满满的祝福给小强啊。所以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我们的互动平台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随时留言给我们。另外呢，也提示一下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本时段有很多好听的作品送给各位。 Ladies and gentlemen， 让我们欢迎贾胜强。 星期天没那么多忙碌的事情的时候，终于静下来，心静的时刻好像总容易想一些事情，不知道各位会不会偶尔有这样的感慨。 不喜欢孤单的生活，也不喜欢两个人难堪淋漓，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想念。 即便再不喜欢，可日子终归还得这样过下去，而生活呢，总是会不经意间的给我们一些盼头。 我终于等到花儿开了，花儿开了，花儿红。如花美眷，似水流年。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很多人因为这首歌曲知道了他，很多人也是因为这首歌曲而开始思念很多人。 我的姐姐长着一对可爱的虎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陪着我长大。我的姐姐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以后找个美丽姑娘一定要像她。 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我们听贾胜强的歌声，听一听他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接下来的这个情景，谁又不想要呢？欢迎贾胜强。 我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两个人聊天，沉默是一遍遍一点点一点点的怀念。 贾胜强喜欢简单的生活，喜欢两个人聊天，但是呢，从前有个妹妹说跟他走，结果走没走就不知道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新歌《从前有个妹妹说跟我走》，来吧。开始啊。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伴奏，现在《从前有个妹妹说跟我走》现在正式的开始。前面那风铃很好听哦。嗯。 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我哈不出这个样子，你好像欠她的手。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一竹竿打出头，永远莫要回头。想赖着不走，亲爱的温柔，一辈子不分开都不够。微笑的委婉，内心的不安，爱情到底怎么算？你不在意我内心独白，等不到一个爱的女孩，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是好是坏？若你说要走，我不会挽留，一辈子都不见够不够？那爱的路牌紧张到无关，爱和不爱都不在意。你不在意我痴心不改，吻不到一个爱的女孩，在感情里受过的伤害像个小孩。 要不要爱，算不算怪，再也讲不出那句对白，再也找不到一个人爱，厌倦两个人的生活是好是坏，说要走，我不会挽留，一辈子都不见够不够，那爱的路牌紧张到无怪，爱和不爱都不在意，你不在意我痴心不改，吻不到一个爱的女孩，在感情你受过的伤害像个小孩，还要不再也讲不出那句对白，再也找不到一个人爱，厌倦两个人的生活是好是坏，再也不会有痴心难改，再也遇不到那样的爱，在感情里总有一个人走得太快， 拉不出去的样子，你好想牵她的手，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我走，地主敢打出头，永远莫要回头。 现场演唱的从前有个妹妹说跟我走，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有朋友说要表白，所以这首歌曲啊，前面半小时我们也说过，贾盛强所有的歌曲都得是自己真实经历过才能够写得出来，所以真的从前有个妹妹说要跟你走， 曾经还真的是有妹妹说要跟我走， 然后嘞， 然后最后好像也没有走到多久，这歌词里面说一竹竿打出头永远不要回头，但是结果好像这一竹竿没有打出头， 发生了什么， 就是爱情都是这样子啊，开始的很美丽，结束的没有道理， 这个故事经历了多久的时间，这段恋情啊， 其实这也并不是说一段恋情吧，其实我也还是有谈过几次女朋友。 哦，你说把这些经历嫁接到了一起， 但是这些经历到最后你都会觉得有一点，就是爱情其实真的有些时候就是你，可能你想要一竹竿打出头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 啊， 真的并没有。 暴露年纪的时刻到了，那我就要问一下了，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没有，其实就是。没办法，爱情来的时候你是逃也逃不掉的 啊， 对吧？ 好的，我就要等你这个答案。 爱情走的时候你也是留也留不住的。 这首歌曲最妙的一点是前后加了这个四川的方言哈。 对，四川的方言， 这个方言还是女生说的，就是假装她是那个妹妹了。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啊，因为说这个方言的人我听的是女生是吧， 从前有这个，可以是女生自己在说，也可以是男生在自我阐述，也有可能是一个女生在对在阐一个女生在怀念一段爱情的时候，她在说从前有一个妹妹说要跟你走，她可能在假想另外一个男生。 这样的一个设计是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就是因为这个在感情里面嘛，是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其实可能两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思考， 它算是一个隔空对话是吗？ 对，但是为什么最后好像又很遗憾的没有走到最后呢，就是要表达两个人这可能都会有些时候，可能虽然大家走散了，但是可能大家可能心里都会记得那份美好，至少曾经大家留下的都是美好的东西。 Okay.

手牵着我的小手，陪着我长大。我的姐姐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以后找个美丽姑娘一定要像她。如今姐姐已经嫁人，不能常回家。 蜗牛的家这位朋友说，五年前的一首《姐姐》感动了做姐姐的人，也感动了许多有姐姐的人。刚才听着这首现场演唱的《姐姐》，如果你真的想念姐姐的话，此时此刻发一条微信，打一个电话吧。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再度的提示一下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我们还可以听到半首歌曲《陌上春草》，继续的欢迎贾盛强。 晚阑珊花开，篱笆青苔，年年满山春花开。猎猎远香草，柳絮飞飘，年年陌上生春草。一摸到春来，你还不来，寂寞伤情独自采摘。春去秋来，花谢花开，年华随风轻轻摆。我终于等到春来了，春来了，草绿。我终于等到花开了，花开了，花红。花眉卷，似水流年，伤心失落谁家园。姹紫嫣红开遍，断尽颓垣，空我心念一念。我终于等到春来了，春来了，草绿。我终于等到花开了，花开了，花红。花眉卷，似水流。 一句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确实说出了很多没有说出来的话吧。小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呢，有朋友说谢谢小强，让我们整个青春没有留遗憾。然后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说，小强喜欢你5年了，5年很短，5年很长，5年前上学一放假就开始关注你的资讯，5年后呢早已参加工作，越来越喜欢你了。新作品很好听，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好的作品出现。很多粉丝都在等待着你的回归。今天怎样，是不是很想哭的一场？ 就差点就要哭了，就差点就要哭了。这个人一上了年纪就容易哭， 就特别的敏感哈。 对对对， 好吧，那确实是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哈。这次回归是不是有陆续的很多的作品出现？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会陆陆续续有很多很多作品出来。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最近发的第一首歌曲《找一个人浪费时间》。 对，正式版发的第一首。 如果真的可以做到的话，找一个人浪费时间，我觉得还挺浪漫的一件事。 非常浪漫，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老爸，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中关村东路北向南方向，中关村南路到知春路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秀周日的第二小时，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那在今天第二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算是破例啊，以往都是嘉宾来到节目直播过程当中现场的演唱给大家听，但是今天这组嘉宾啊，实在是最近太红了，就是工作量太满了，实在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当中现场的给大家。但是我们今天在录播的过程当中，它其实也是现场的。大家知道，对于女团人多，然后又是现场进行这样的一个演唱，可以说是有很多考验的。所以今天现场到底会唱怎么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讲真啊，其实今天这组嘉宾我还是挺有压力的，因为一条大河波浪宽，存在着代沟位。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8.5岁，但是最近人气真的是非常的高。你可能是因为某一个节目而认识的他们。好了好了，说这么多，到底是谁嘞？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 Chick Chick。 那好多屋啊， 是 谁是谁？要不要我们先挨个打招呼？好不好？ 可以，我们先来一个自我介绍吧。好，3、2、1，大家好，我们是 Chick Chick。 我是刘仁宇， 我是苏瑞琪， 我是罗一佳， 我是张敬轩， 我是吉利。 好的，欢迎五位。最近第一首歌曲终于的出现了。对于粉丝而言，我觉得不用过多的解释了。但是我们这节目你知道面向很广很广很广，就可能叔叔阿姨们还不太了解哈。Chick Chick 这个组合的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因为 Chick Chick 它首先翻译过来意思是别致的红辣椒啊。然后我们五个人其实都是四川的 辣妹子 都很能吃辣椒吗？ 还好，但是我们就是有些能吃，有些还是 对， 好像只有我不能吃吧。 只有刘仁宇不可以。 对，我不太能吃辣，其实。 OK， 对， 红辣椒是代表来自于四川的这样的一个意思。 对 对、嗯。然后其实也是因为这首歌同名，其实想是去强调的介绍我们自己，想去说我们是因为里面有句歌词带着百分百足够的勇气嘛，我们是想去冒险，想去开阔我们很多我们未来的新天地，也是为了让一起追寻梦想的少女们，少女们听了我们这首歌也有更多的激情去寻找他们的梦想。 OK， 但是你看刚开始我们也说了这个跟辣椒有关的哈。 对， 按理来说第一首歌曲应该是那种非常劲爆的呀，比如 EDM 曲风的呀，或者是动次打次这样的一个感觉在的、嗯、没有，选择是一个复古元素的歌曲。 对，这首歌是一首复古元素，然后有一点清新可爱的风格，因为这首歌是一首先行曲，然后我们组合一直想带给大家的也是充满着朝气充满着希望的，所以说这首歌同样我们也想把这个理念传递给大家， 清新可爱的感觉从这个歌曲当中完全流露出来哈。 对， 但复古我以为这五位可能会有什么 vintage 这样的感觉啊，你们喜欢复古的元素吗？ 我们挺喜欢复古的，其实我们什么风格都挺喜欢的，所以这只是我们其中一点，我们希望我们以后的歌曲能够百变，就是不什么风格都有，包括什么 EDM 啊什么都可以。 OK， 那说到这里的话不妨我们就先来带给大家第一首歌曲好不好？ 好的， 好， 现场演唱 OK 啊？ 可以啊。 不紧张吧？ 还好， 不紧张。紧张。 好了，不紧张，那我们就来喽。 Chick Chilly 这首新歌也是欢迎 Chick Chilly 这个组合。 站的极限，决定了就会去踹，绝不退出，沿途会迷路，往前一起去追， 那样才是最酷。 我们为彼此梦想打打气，喝杯雷霆世纪里带着最初的心， 我们一定要突破的逆境，百分百足够勇气，不可思议。 不怕困难， 当陌生的转弯，心跳也许会乱， 去挑战的极限，决定了就会去踹，绝不退出，沿途会迷路，往前一起去追， 那样才是最酷。 我们为彼此梦想打打气，做被雷霆世纪里带着最初的心，勇气不可思议。 思议的那个耶，不要拖太长了。 没有，我那个地方本身录音的时候我就是直接拖着的，然后你们先进的那个地方本身就是我那个地方是直接抖，然后你们先进就是。 真好哎，就首先这个现场演唱的还是非常棒的，刚才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是我们现场演唱的 Shake Chili， 也是最近新发的同名的歌曲。但我觉得特别棒的一点是你们演唱完之后五位真的会真诚的去进行交流，刚才这首歌曲当中谁唱哪些有问题，这是你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哈，就每次演出完以后都会彼此分享一下， 会 对方的一个感受， 吸取一些经验吧。 我们是互怼女团、粉丝都知道我们是互怼女团。 我们现在在这个场合可能是比较严谨， 对，这是我们最严肃的样子， 这是我们 这几天以来最严肃的样子。 哦，真的呀、 你看他现在说话这么皮，其实他已经收敛很多了， 太难得了呀。 看看我们团综啊或者那些视频什么的，就会发现我们很小学生， 对，就很幼稚、 对， 我觉得互怼是可以出真感情的， 是是是， 就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那种，是反而会不太容易 做的，对，会有隔阂。 你们刚才是紧张的状态吗？ 对、 因为 第一次在电台大家组合一起唱。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形式也应该是你们录音的这样一个形式嘛，在一个录音棚当中，不过是以往大家应该是站起来， 或者是因为是一个一个进去的， 一个进去 的，对 ，是。 我觉得刚才这首歌曲当中那个当当当当当当，那个，我觉得现场唱是稍微有一点难的吧。 其实这个还好，它蛮洗脑的，其实这个地方，然后唱的其实找到正确的位置，其实唱的挺轻松的。对 ，Shake Chili 这首歌曲是有特别的想法吗？还是说正好碰到这首比较合适的歌曲？ 因为首先它的旋律感其实蛮欢快的一种感觉，其实有一种那种轻快小跳跃，能挺代表我们这种调皮可爱的这种少女的这种感觉的，其实。然后我们自己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觉得蛮符合我们的，也很喜欢这种比较洗脑的这种类型。 而且这首歌曲，我觉得现场跳舞的话，应该是非常嗨的这样的歌曲。 对， 比较动。 所以会有特意的编排舞蹈吧？ 对，我们是有舞蹈的。 这首歌曲呢，也是传达出一种勇气这样的一个主题哈。 对， 说到勇气这个词儿，怎样？这五位是共同都具备勇气吗？还是说其实大家没有那么强的勇气？ 我觉得勇气得有，但是无论什么，不管是我们的实力还是什么好，我们好努力培养，但是我们一定要有往前冲的一个勇气， 也算是一个底气。 对， 我觉得至少在梦想方面，我们的勇气是当然是有足够的勇气的，只是说现实方面，可能有些人就是在刺激的游乐设施方面可能勇气小一点，有些可能看鬼片啊，就是这方面的勇气的话就另当别论，但是在梦想方面的勇气当然大家都是很足的。 所以谁喜欢看鬼片？ 哦，我喜欢看鬼片。 哦，真的呀？ 对， 都是。 OK， 我不喜欢，我也不是很喜欢。 女孩子们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Shake Chili 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会让你想到很多女团一开始她们的样貌，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 SHE。此刻我们听到的 SHE 的一起开始的旅程，对于 Shake Chili 而言，也是她们一起开始的旅程。 忽然想到一起开始的旅程，这几个字有种温暖的气氛。如果用来形容我们，是不是很巧妙转身？ 从没想过事情会这样发生，原本陌生的人闯进了人生，从此生命中多出你们，也多出无限可能。 一起作伴， 一起游玩， 一起分享青春的宝藏， 一起前进，一起转弯，一起向下一个梦想。 My baby, you baby, 什么都不想错过， 用心感动，这旅程中 因你而 起游玩，一起分享青春的宝藏，一起前进，一起转弯，一起向下一个梦想。 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四九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九七四 D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 Chick Chilly 组合。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目前还没有在网上上线的一首新歌，叫做《梦想时代》。那这首歌曲对于 Chick Chilly 而言呢，也是表达了他们现阶段的一种状态，也是在开启他们的梦想时代。同样来自于现场演唱，欢迎 Chick Chilly。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田馥甄发行新歌《自己的房间》，将自己对音乐最初的原点化作音乐，以自己最私密的房间为主题。他近期也参加了中国音乐公告牌宣传新单曲。李玉彤首张个人 EP《那好吧》近日上线。近日 EP 的同名主打曲《那好吧》已经公开，爵士乐和雨声完美融合，这段离开与遗忘的故事令听众过耳难忘。此外呢， EP 还收录了 Like a Star、 木偶以及人间规则共四首歌曲。 Like a Star 是一首融合了欧美流行元素的 pop 歌曲，记录了李玉彤成长和蜕变之路。歌曲木偶不仅呈现了一场木偶的奇幻冒险故事，更是一场属于李玉彤的初心之旅。而人间规则节奏变换，器乐多样，鲜明的 EDM 曲风彰显了李玉彤的鲜明性格。日前 9% 组合的新专辑 To The Nice 上线，令人欣喜的是王子异参与了主打歌曲《创新者》的歌词创作。刚刚结束的两场团体专辑音乐分享会当中，王子异强大的舞台气场和深厚的舞蹈实力也深受网友好评，获得舞蹈担当认证。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偶像练习生第二季将改名为年少有你，反过来就是你有少年。对此爱奇艺方暂无回应。10月18号，爱奇艺招商会上，节目总制片人姜斌宣布，偶像练习生第二季已经启动， slogan 改为越努力越优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方向马甸桥到德胜门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974 Live Show。今天后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平均年龄只有18.5岁的 Chick Chitty 组合。再度的欢迎组合当中的五位成员，分别是罗艺佳、吉利、苏瑞奇、刘仁宇和张敬轩。 你们五位是之前就认识，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组合，然后才第一次接触到彼此的？ 我们很早之前练习生时期的时候，我们就有在一起练习过。对，然后后面组团了过后，就大家才就是成为一个团体，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就还是一起练习了很久了。 练习生就是同班同学嘛？ 对，算是对、 同班同学嘛，大家都知道嘛。 对， 就是什么嘛，还没有我好，我觉得我比他优秀。哎，你们之前有过这样的比较心理吗？ 因为之前练习更多都是 就可能一个擅长舞蹈，一个擅长唱歌，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往自己能做到自己做的最好就行。 因为我们公司其实练习生模式是个很强的，然后就好比我来公司的时候，我们会每个月会有月考，然后这种考试呢，考完了之后会对我们是全方面的学习，会对每个方面做一个玫瑰图。然后到下一个月之后，你又会拿到一个新的玫瑰图，你就会跟上一个月的自己做对比。 玫瑰图是 就是每一个方面它会画出一个图， 六边形， 对对比例，然后你就会看到自己这个 是玫瑰长得大还是小。 对对，这个 对对对， 越大就说明你越全面啊。就你这个点又往前往外面挪了一点的话，说明你进步了，就会跟自己做一些比较， 更多的是跟自己竞争吧，我觉得。 对对对。 那如果是以玫瑰图这样的一个形式来说的话，什么叫做合格的艺人？ 六边形战士。 代沟出现了。什么叫做六边形战士？ 就是玫瑰图它正好有六个边嘛，然后当玫瑰图画满的时候就是六边形战士， 最大的时候。 那这六边都需要哪些元素呢？ 跳舞啊，唱歌啊，演技啊，然后 综艺啊， 然后 上镜， 个人管理啊，就是 还有个人管理。 对， 我们这趴是要全方面全的艺人。 我的天哪，这可能是年纪大了，这听起来就觉得很累，很心疼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已经是以组合的身份出道了，还会有这样的玫瑰图吗？ 我觉得我们需要给自己内心画一个玫瑰图，即便现在公司不会跟我们做这种练习生式的考核了，我们自己也不能去放松自己。 但其实每一个舞台也相当于对我们来说是 对，是一个考核。 嗯，现在一个宣传期就是一个挺累的一件事儿的。 对， 我觉得每次这个嘉宾上宣传的时候，都会觉得说，你看一天走那么多的通告，然后说同样的话说很多遍，累吗？ 我觉得要说完全不累的话，应该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天早上会很早的起床。 大概多早？ 五六点钟 、每天早上，宣传期的每天早上大概都这样。 时间不定，但是一般都很早。今天我们就是五点， 就休息的时间可能就3-4个小时吧。 对， 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刚出来，可能还保持这种新鲜感在吧。其实现在我们觉得还蛮活跃的。 对，累并快乐的。 累并快乐着，一个最新鲜的一个状态啊。看着他们这样的状态，突然间呢会想到 Fall in Love 的那首歌曲《1001个愿望》。当时 Fall in Love 是怀抱着这样的愿望进入到音乐行业当中去，对于 Chicka Chicka 组合而言，同样也是怀抱着这1001个愿望。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无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巧克力糖什么滋味，充满想象，失望是偶尔拨不通的电话号码，多试几次总会回答。心里有好多的梦想，未来正要开始闪闪发亮，就算天再高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靠近阳光。许下我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多少代价，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1001个愿望，我许下1001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听我的话，不怕要多少时间。 家，青春是我的筹码。我只有这一千零一个愿望，有一天幸福总会在我手上，每一颗心都有一双翅膀，要勇往直前的飞翔，没有到不了的。 你们五位从小都是想做歌手的吗？ 小时候就有着这方面的热爱吧。小时候其实比起说是做歌手或者是说这方面的话，其实小时候就是我的话是我很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 嗯，这是苏玮琪啊。 因为感觉在舞台上就是所有人的目光看着你，就会有一种啊，他们都在看我，我要表现得很好。对，就是会有这样的心情吧。然后而且个人也非常喜欢舞蹈啊，然后看着就电视上艺人就是很光鲜啊，就是会觉得啊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人。 在那个 Chick Chilly 那首歌曲当中说到，就像魔法奇缘一样，施了魔法一样哈。想你说对于你们五位而言，其实真的就像施的魔法一样。一开始是说小时候我希望就有一天也可以像其他的歌手一样，然后站在大大舞台给大家唱歌听，真的这天就到来了。 对， 所以作为被施魔法这样的当事人，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其实这种魔法我觉得还是自己的沉淀吧，就是它可以夸张， 你觉得就是应该的，该有的。 夸张一点的话可能会比较梦幻一点，会觉得是个魔法，但其实我觉得也是离不开自己的一些努力汗水。 原来就觉得其实梦想还是挺遥不可及的。 对，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这么快就能就是渐渐就是去触碰到一点点了，就是还是觉得有一点点不可思议这样。 但我觉得有一点哈，我还挺好奇的，就是说每个人他其实虽然工作不一样，然后我们每天经历事情不一样，但是我们都会面临到就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动力的时候，对吧？ 会有。 你们这五位这个时候的时候自己都是怎么过来的？ 我是创作写歌的时候最容易遇到这种情况。我记得我有一次是写，然后想不出灵感，我就自己在录音棚里面待到了半夜十二点。然后录音棚因为 待了多久？ 练习完之后就自由时间之后就一直写，差不多六七个小时有。然后再到了半夜十二点左右，一点左右，因为录音棚没有窗户那些，它是不透气的。然后我当时其实已经昏昏沉沉，已经头闷了，就是已经没有思考，但是感觉自己又还在想的那种。后来是老师们他们让就是进来，就是让我出去透透气。我就说我想不出来了，我感觉我好像没有灵感，我是不是写不了歌了，就会有这种感觉，自己好像怎么写都进步不了的那种。最后他们就说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是你总结完了你这段时间的努力了，你的这段时间的结果已经出来了，你现在是需要去突破更多的东西了，你要去寻找更多新的东西了。然后我就开始去寻找不同的方法，就是去找我以前没有练习过写歌的方式，去找其他方式去写。然后我其实找到了很多很多其他方式写歌的办法，现在其实会让我的脑洞吧算是会更加的广一点。 所以刘仁宇这边的话就是遇到瓶颈期换一个思路，换一种方式。 对，我会去找换方法。 首先先肯定自己，我现在已经比以前厉害了，所以我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对，就是没有练的了。 OK， 那讲到这里，其实刘仁宇今年自己也是发了一首单曲啊，就叫做 LRY 刘仁宇。那我们现场也演唱这首歌曲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欢迎刘仁宇。 喜欢留着长发，话说粉色是他们。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 Chick Chilly。刚才刘元宇也是带来自己今年的一首同名的单曲，就叫做 LRY。未来好像也会有带来自己其他的作品哈，大家值得期待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点好玩的。刚才我们在唱歌之前呢，其实大家有稍微的练一下声。你们平时练声是什么样的状态？ 我们刚才练了吗？ 简单，就是开吼了两下就很。 你们生活当中练声是什么样的？ 我们有个专门的一个练声的时间， 对，练声会花一个多小时来练声，就是开嗓， 因为我这是做现场节目的嘛，我见过很多奇奇怪怪的开嗓的方式， 有 的有学鸡叫的。有学鸭叫的，有的乱吼的，然后有的就只是那个打气泡音的这种的。你们是哪种？ 我是属于乱吼，但后来发现我嗓子乱吼好像会吼得不太好，我就没敢。 我是属于乱吼的，就吼着吼着就开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每位来一下自己的简单的一两下那种练声的方式，好不好？等一下，大家可能会听不清谁是谁，所以我们每个人说的我是谁，我的练习方式是什么样，好不好？ 那是谁？你先开始。 练声方式。 练声就是你开 嗓的方式。 开嗓5分钟啊，一般。假如你要临时上场的话，你会怎么开？ 大家好，你是谁？ 大家好，我是吉利，然后。 打嘟，然后这种声音会有气泡音。我是刘仁宇，然后我开嗓的方式是。请关小音量。这样子好。哇哦， 这个它其实是像盘旋音一样的嘛。 真假音转换，对，真假音转换。哎，开了一点嘞。 哎，真的。 好，申请重新录一遍歌。 下面继续好不好？ 我叫罗一佳，其实我平时也不怎么太注意开嗓，我是话痨的那种，我说着说着话可能就开了。 你通过说话的方式。没有刻意的通过什么样的方 式？我不会刻意。 OK。 对，我也更多的是。 你是谁？ 我是谁？ 你是谁？ 我是Sri奇。对。然后我平常的话，因为我其实本身说话的音调就会挺高的。 是的。 对，很那种。 我说话的音高就其实挺高的，所以说说着说着也会嗓音也会开很多，然后也会如果是很 很必要，就是立马去开的话，会自己把自己关在那种房间里面去唱那种很高很高的歌，然后 青藏高原那种吗？ 就类似于什么 bang bang 啊，就是那吼高音的那种，就是把它吼上去， 也有这个方式。 对， 那此刻来一下 啊，那I got a bang got a 这叫吼， 对对对， 哎，很好听哎，你可能嗓子已经开开了，要不要再来一句？ 惨了，可能再来一句就 爆音了。 接下来 啊，我是张敬轩，我平时其实不太开嗓，就最多就是清清嗓子就然后就啊几声， 他嗓音比较开， 对，就自己就没怎么注意这种开嗓，就自己唱着唱着他就感觉开了。 妈呀，敬轩这种开嗓方式简直跟说话方式一样呀。清清嗓，好，开始了啊。 条件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还有那种就是你可以把这首歌多重复的唱几遍，可能就开了。 对，我当时录音有一次很明显，早上8点去录音，然后那首歌是个串烧歌曲，假如说6分钟，前面3分钟跟后面3分钟听起来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录的话你肯定是要拿到对自己最好的声音嘛，然后可能有几句会重复录完那样，然后前面就可能是后面就就这种声音， 对 小特别明显对比。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录完一首歌的时候，上面第一段的时候是一种就是完全是压着嗓子的那种感觉，然后第二段的时候就是别人就说，哎，你第二段怎么唱的比第一段好那么多？我说那个时候嗓子还没开。 很有意思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现场的一个部分嘛。在每一位歌手在演出之前呢，我们可能平时不太知道，就是他们怎么样可以开嗓，让自己更好的有一个状态进去。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了解到了 Chick Chilly 这五个女孩她们的开嗓方式是多么的不同。这里是974 W 秀，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这里是974 W 秀，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后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女团 Chick Chilly。 据说好像未来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不同的一个组合的方式出现，有一些新的单曲新的动态是吗？ 我们在公演的时候唱过我跟苏瑞我们两个小分队的 Sam 那首歌，对， 所以小分队还在， 对，还在，马上发布了这首单曲。 OK， 但是这个组合是我们目前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件事， 对，很重要。我们的行程尽在我们的官方微博， 哇哦， 指路官方微博， 对，请关注官方微博了解我们更多动态哦。 官方微博就叫做 Chick Chilly Chick Chilly。 OK， 因为我们是广播嘛，我们没有字幕出现 是的， 要不要大家说一下？ 忘记了。 C H I C C H I L I， 很可爱，谢谢五位今天做客节目，谢谢， 辛苦 了， 辛苦了， 也感谢各位今天全程的锁定974 W 秀。周日傍晚，还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夜晚呢。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下周同一时间974 W 秀，咱们不见不散啦。我是泽华，最后我们听到歌曲呢就是 Chick Chilly， 拜拜。 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